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二十五集，你都不让我等。两人洗漱完，文静去洗了个澡，蒋婉拿着服务员送来的早餐，看了一眼时间，就去洗手间喊文静吃饭。见他湿漉漉的出来，身上只系着浴巾，蒋婉便把他按在桌前让他先吃早饭，又去拿了一条毛巾给他擦头发。 头发长了，比赛完去剪短些吧。 他用毛巾擦完他的头发，又拿吹风机给他吹干。文静吃了口肉，咽下了才说，不想去，很多人要签名，很烦。蒋婉笑了一下，没再说什么，只想着等他比赛完，找个偏僻的理发店，找个理发师给他修短一点，头发长的都要盖眼睛了。文静今天依旧穿运动服，白色的，但并不是昨天那套。他背包里有一套全新的运动服，昨天穿过的已经送去干洗了。文静穿好衣服鞋子，蒋婉已经叼着包子，拿着豆浆和自己的背包出来了。他出门前提醒文静， 房卡。 蒋婉不像其他女生，需要化妆搭配衣服，需要男生等很久。文静看着他说，蒋婉，你很奇怪，你都不让我等。蒋婉差点把嘴里豆浆喷出来。 到底谁奇怪啊？ 到了一楼大厅，铜锣烧他们人手一只包子，边吃边聊天。看见他们过来，铜锣烧吆喝一声， 走走走，人齐了。 车子就在门口，因为他们近一年没打过比赛了，个个上车了都十分亢奋，除了文静。江婉坐在他边上，牵着他的手问， 你紧张吗？ 文静摇头。蒋婉又问， 你以前紧张过吗？ 文静还是摇头。蒋婉以为他不明白什么叫紧张，解释给他听， 紧张就是很激动，心脏跳得很快，身体还会发抖。 文静看了他一眼，漆黑的瞳仁竟是认真。蒋婉，那不是紧张，那是……不等文静说完，蒋婉捂住她的嘴， 好了，不用再说了，我知道了。 车子经过绿树成荫的公园，拐到大路上，马路两边是各种各样的网红餐饮店和个性潮牌店。蒋婉看得目不转睛，偶尔还盯着街角等红灯的男男女女看，他们都拿着手提包，一副赶着上班的模样，手里不是拿着面包咖啡，就是拿着手机边走边看。快到地点时，蒋婉注意到一群拿着应援牌的粉丝在路上成群结队地走着，他们头上有的戴着夜光小恶魔发箍，有些是兔耳朵，手上拿着各式各样的荧光棒等。 你想要啊？ 铜锣烧见蒋婉一直盯着看，便冲他说道， 待会儿让阿静去给你要一个发箍。 哦，不不不，我就是看看。 蒋婉摆了摆手，他根本不好意思戴那个发箍。车子停下时，蒋婉看到门口挤满了人，成百上千的粉丝，戴工牌的工作人员，还有不少扛着摄像机器的摄影师和穿着队服的电竞战队成员。他有些紧张地看着文静，就见文静面无表情地戴上了口罩，还拿出一只黑色口罩给他戴上。下车时，喧嚣的声音如潮水般疯狂涌进耳朵。 啊，静哥，静哥来了！ 火哥，我爱你！火哥今天又刷出新高度。 阿静，看过来看看我，看我一眼。 阿静牵着的是他女朋友吗？哎呀，感觉很普通啊。 哎，别吵别吵，别急别急啊， 都往后退啊，往后退。 蒋婉被文静拉着，一路都低着头，他非常担心文静的白色鞋子会被人踩到。他被文静牵着走了没多久，忽然觉得周围一瞬间安静下来，他诧异地抬头，发现文静牵着他走到了一个手里拿着两只恶魔发箍的粉丝跟前停下。多少钱？他问。粉丝磕巴了。 你要吗？ 文静点头，粉丝赶紧递给他。 送给你，不要钱。 文静道了声谢，回头把手里的恶魔发箍戴到了蒋婉脑袋上。那一刻，蒋婉感受到了四面八方投射过来的火热视线，他耳根一红，想把发箍拿下来，却听见文静说：“好看。”周围的人群嗡的一声炸了。 啊！静哥怎么这么温柔啊？ 哭了，这绝美的爱情啊！ 阿静，你今天不是来打游戏的吧？ 小姐姐，你就是那个婉婉不是婉婉的主播吗？ 小姐姐脖子上好像…… 后面的话蒋婉再没听清，她捂住脖子跟在文静身后进去了。先通过宽阔的场地，四面都是独立高楼，门口立着大型的擎天柱等机械。他们走了几分钟，进入一栋大楼，穿过一条纯白色宽大的长廊，才终于停在了电竞馆门口。门口有登记签到，不少人手里拿着门票和入场券。铜锣烧打电话跟教练说了声，没多久，一位瘦瘦的戴着眼镜的男人走了出来。他的脸有些黑，眼睛不大，厚嘴唇，长相看着不是很讨喜。 都来了。 他盯着文静看，脸上带着笑。 你小子不错啊，都有女朋友了。 文静面无表情，蒋婉冲对方礼貌的微笑。 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别忘了给我送请柬啊。 教练仿佛习惯了文静的沉默，笑着冲他说： 哼，我到时候再忙啊，也会赶过去参加的。 文静看了他一眼。不用，不会邀请你。教练哈哈大笑，笑完空气里只剩下安静，场面尴尬的几乎让蒋婉窒息。进去后，蒋婉才看清门内的世界，像是巨型的电影院，前方是四个大型屏幕，一男一女两个解说员坐在最前方，戴着耳麦正在调试声音，他们身后是一面巨大的舞台，头顶的帕灯、射灯、舞台灯、聚光灯尽数打在舞台上，整个舞台中心光芒万丈，夺目耀眼。台下几乎是一片漆黑，借着舞台上的灯光能看清四周全是座位，约莫1000以上，有一半已经坐满了人，多数是战队打游戏的人，他们都穿着统一的队服。蒋婉想到外面还有上千个粉丝，不由得提了口气，外面那么热，他们该不会只能在外面等吧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